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多快乐。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3000平米玉文化展厅，万件正宗和田子玉实价销售，新疆大厦国玉文博馆。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欢迎收听876资讯。本周五是6月儿童节，当天日本动漫电影《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将登陆国内院线。哆啦 A 梦：大雄的金银岛是根据漫画《哆啦 A 梦》改编的。这已经是这部系列动画电影的第38部作品了。6月1号到3号，中国儿童中心将举办6月儿童节主题游园活动，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免费的。市气象台提醒，本周天气晴朗，比较适宜户外活动，但是气温较高，紫外线很强，大家出行要注意防晒，勤补水。本周末参加6月儿童节活动的小朋友和家长需要做好防暑防晒准备，小心中暑。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演出信息。春之祭梦回1913，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音乐会即将于6月3号在国家大剧院举办，观众将有机会听到最为原始的春之祭。届时法国指挥家弗朗索瓦·泽维尔罗斯将率领由他创建的法国世纪管弦乐团重现1913年春之祭首演时的音乐面貌。在此之前，乐团还将为观众奏响法国印象派作曲家德彪西与拉威尔的名作。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场展览。达芬奇鲁班2018山水美术馆艺术科学国际大展昨天开幕，来听记者静巧的报道。 昨天开幕的这个展览，以当下的多媒体数字科学技术、全息影像等手段，立体呈现了100多件艺术作品，有达芬奇手稿102件、装置作品50件、鲁班及其后世创造的艺术与科技方面的成果等。其中达芬奇的真迹《美丽的公主》也是首次亮相中国。作为这个展览的学术支持之一，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员陈履生指出，这样的一个展览呈现了东西方艺术与科学各自独立又紧密交织，推动人类文明发展的脉络。 因为这个展览的意义主要让人们看到了艺术和科学之间的一种关系，以及作为艺术家的一种创造的精神。通常我们的观众只知道达芬奇一些伟大的绘画作品，包括像《蒙娜丽莎》《最后的晚餐》，还有《美丽的公主》，人们也是冲着《美丽的公主》而来看达芬奇。但是进到展厅之后，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模型，很多的像织布机、蜂箱，一些中国常用的一些工具，这些劳动工具和达芬奇的这些由手稿转变成的模型。他们之间的联系就是一种科学的精神，因为这种科学的精神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发展，对于提高生产力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据了解，这个展览的展期从今天开始到8月28号，其中达芬奇原作《美丽的公主》展出到8月5号。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延续百年味道的秘制川渝老火锅，匠心锅底，良心食材，小西街80号火锅店。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4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度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装款装。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细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4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大班主持道道。 嗯，欢迎道道。 谢谢。 最近我发现很多人啊都在议论一个戏， 嗯， 这就是5月14号北京卫视和东方卫视同时在开播的《归去来》。 哇，这绝对算一个大戏了。 知道的以为啊，这个是留学生题材的，或者说现代戏，不知道还以为是一个武侠剧。 对，《归去来》不是那什么嘛，《杨过小龙女》的那个、 主题曲是吧？ 啊，《新神雕侠侣》，这我是记忆犹新啊。 是是啊，其实这是一个现代题材的啊，50集，说的是什么呢？说的是留学生在美国的生活，当然还有他们背后的家庭。 嗯， 但是啊，看着看着，我看到27集，我发现这个路子好像不是在说留学，不是在说留学的这个生活， 嗯， 好像是在往反腐的路子上走了。 哦，是吗？我的天哪，这让人想到去年这个大火的人民的名义。对啊， 是这个戏里面很多的主角，比如说什么萧青啊、舒澈呀、妙莹啊，当然演员有什么罗晋啊、唐嫣呀、等等。是上周我们说到《归去来》的时候呢，这剧情还是围绕着罗晋扮演的舒澈和许凌月扮演的妙莹是否结婚这件事情展开。那昨天这事儿彻底过去了，为什么呢？舒澈发现妙莹的父亲和自己父亲的情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天哪，好复杂的人际关系。 嗯， 对，反正他呢是非常的恼怒，因为妙莹她明知道这个叫做刘彩琪的情人的存在，而且呢她还就在旧金山，但是她一直没告诉自己。同时呢她也觉得自己的家庭和妙莹的家庭之间确实存在着一些不可调和的矛盾与纠葛，这肯定会影响自己和妙莹的感情。所以呢，那与其这样，不如此时就赶紧和妙莹以及她父亲划清界限，于是忍痛和妙莹分手了。 所以这个戏后面啊，可能一条线就是这个舒澈和萧青的这个感情戏了， 就是唐嫣扮演的萧青，对不对？ 对对对，因为他和妙莹分手了，是不是？ 嗯， 因为很多人在想，这到底谁是女一号啊？是唐嫣啊，还是刚才说的许凌月呀？ 肯定是女主光环嘛。 好，另外一条线就刚才所说的这个反腐的戏了哈。 嗯， 舒澈的父亲是市长， 嗯， 妙莹的父亲呢是一个大公司的这个 老总， 老总， 嗯， 他们俩呢之间是有勾结的啊。 哦， 那怎么个反腐法呢？当然中间还差一道是什么呢？萧青的父亲是检察官， 嗯， 他自己本人又是学法律的，所以这中间可能反腐的戏会比情感的戏 更吸引人。 哦，更吸引人一些。那么当然情感和反腐也是交织在一起的。昨天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就是这个市长的儿子舒澈啊和他的妈妈在超市买东西，突然发现这个舒澈的父亲舒旺的情人刘彩琪，而且这个刘彩琪怀孕了，快生了 哟。 他妈妈当时就崩溃了。 那肯定得崩溃啊， 是吧？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几个女的也能够，是吧？ 啊，对啊，早就冲上去抓头发挠脸了。我觉得 心平气和的你好， 怎么可能呢？ 好久不见，不行是吧？所以呢还和刘彩琪发生了争吵，回去就给自己丈夫打电话。我们来听一下，一会儿我要和道道演绎一下。 好的，我也现场抓头发挠脸。 道道，你对我凶点啊。 好 好，来我们听一下啊，舒旺夫妇的对话。 玉文，你怎么不说话呀？ 你是在用你的手机和我通话吗？ 舒旺， 怎么了玉文？ 我看见他了。 谁？ 刘彩琪。 我问你，他为什么会在美国，会在旧金山？ 我不清楚啊。 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我当时就是安排让他尽快离开国内，其他的事情就没有再过问。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 那他怀着孩子你知道吗？ 谁？什么孩子？ 就是他刘彩琪。我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着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8-9个月了。 我不知道。 叔啊，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如果你还在欺骗我隐瞒我，那我就告诉你， 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将会是身败名裂。 就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不是像一个情妇那么容易好隐藏，他就是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 冷静，冷静，玉文，一定要冷静。你看见他的时候，舒彻在不在旁边？ 在。 舒彻现在在你身边吗？ 在。 那么就是说，他也知道这件事了。 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太不理智！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要让舒彻知道，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后果？ 他是你的亲生儿子，再恶劣的后果，他也不是害你呀、啊！ 你小心谨慎的防着你的亲生儿子，你怎么不用 像防贼一样的防着那个时刻会威胁你的仕途、威胁你的声誉、毁掉你的家庭的贱人？ 宇文，我向你发誓，我跟他已经彻底的断了，并且我也已经跟你保证过，绝不会再犯此类错误。 咱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了。 你这样，你现在离开舒城， 去你的房间。 这段戏其实挺正的，是吧？ 哇，好压抑啊！ 冲突还是挺多的。 对，我觉得听这个音频，虽然我没有看这一段哈，我都能想象到，就是史可所演的这个玉文，他的心里的那种挣扎。 是，舒望是王志文演的。 哦，还真的都跟这个美国有关系呢，感觉。 这虽然我也没有经历过，是吧？ 我也没有经历过， 我也没看见过。 嗯，我也没有。 但我们俩得演 啊、那咱们就换一种方式呗。 那这样吧，反正咱们也不是这个年代的人， 嗯、 是不是？ 嗯嗯 啊，咱们演两个年轻人。 对，年轻人，可能咱们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大事儿哈，咱们也不是这样的身份。 啊、对 对， 好吧，年轻人啊，我肯定做了对不起你的事了。 那我觉得这完全就是歪楼了，你知道吗？ 好， 对、 四点有戏嘛，这位朋友说了、那还是要多点笑意嘛，是吧？ 哎， 米夏演戏笑得喊肚子疼，他说这是一次元发来的微信、米夏现在呢、也笑得肚子疼呢。 是他应该是在 卸假了。是吧，他可不容易卸假了，笑肚子疼呢，现在开心 死了，赶紧休息休息啊。 好，谢谢叨叨，走。我、我要对 对，你来吧。 玉文你怎么不说话呀？看一下手机，是啊，哎，你是在用你的手机跟我通话吗？说话呀，玉文。 我看见他了。 谁呀、 刘彩琪。哎，我问你，他为什么会在美国？会在旧金山？ 我不清楚啊。 你不清楚？你怎么会不清楚呢？ 我当时就安排，但是他尽快离开国内，其他的事情就没再问呢。 你真的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不知道啊。 那他怀着孩子，你知道吗？ 谁？什么孩子？ 就是他，刘彩琪。我刚才看见他的时候，他大着个肚子，肚子里的孩子已经八九个月了。 我不知道啊。 舒望啊，舒望，我跟你说，如果这个孩子是你的，如果你还在欺骗我、隐瞒我，那我就告诉你，这个孩子一旦生下来，你将会是身败名裂。这是一个活生生的孩子，他不是一个情人，不那么容易好隐藏，他就是一颗随时可以爆炸的炸弹，你懂吗？ 冷静冷静冷静，一定要冷静啊。你看见他的时候，张帆在不在旁边？ 在啊。 张帆就在你身边吗？ 对呀。 那也就是说他也知道了。 我不想让他听到，但我实在是控制不住我自己。 你太不理智，你知道这件事情让张帆知道会产生无穷无尽的后果吗？ 他是你的亲同事啊，再恶劣的后果他也不会害你啊。小心谨慎防着你自己的亲同事，你怎么不像防贼一样防着那个时刻会威胁你的、试图威胁你声誉的、毁掉你家庭的贱人？ 好了，我向你发誓啊，我已经跟他彻底断了， 并且我也已经跟你保证过，绝不会再犯这样的错误，咱们不能再出任何差错，要不然这样吧，你现在啊走一边去，你去直播间，我单独再给你打电话。 好的。 哎呀，我们俩是演歪楼了，我觉得。 我觉得完全是演歪楼了，你知道吗？这你一提张帆，我就没法往下接，因为他原版可是亲儿子。 对。 对。 哎呀，他的儿子已经知道这事儿了。 嗯。 啊，你说这事儿应该怎么演绎呢？你说、儿子知道父亲有情人、并且情人已经怀孕。 嗯。 你说让儿子该怎么办？而且他还知道这背后好像有很多利益的勾结， 嗯， 对吧？ 嗯， 那这个事儿作为儿子来说，他是大义灭亲呢？ 哎呀， 还是说， 这个、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呢？ 我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这个吧，可能作为儿子来讲，他是做不到的。 嗯， 因为事情已经发生了，还这个就发生在自己最亲密的家人的身上，他肯定会心里这个担子很重，但是我觉得他会比较挣扎吧。嗯， 所以这戏的编剧是这么安排的。 嗯， 舒澈知道这事儿之后呢，马上就去找那个情人了解事情的经过。 哦， 回家就跟妙莹提分手，因为妙莹的父亲不也跟他父亲有往来吗？ 哦、 是不是？ 嗯。 那么，这戏再往后演，这个舒旺夫妇很狠呐、非常狠，特别是这个舒旺哈、通知妙莹的父亲程伟，要求他解决掉刘彩琪肚子里这孩子。 哇！ 所以这戏再往后就有点这个悬疑凶杀、 我的天哪，这是一环扣一环啊， 对吧、 嗯、 这不仅仅是婚外情，也不仅仅是官商勾结利益输送， 嗯 啊，这是犯罪的问题了。 对，这 更犯更严重的犯罪问题。 对对对对对、反正这个往后面的情节我们是可以想象到那个激烈的程度是有多大。 哎， 嗯， 那么再加上之前我们看到这个舒旺和舒澈这两个人之间啊，这个父亲是特别霸道啊，特别一言堂、然后呢这个孩子呢就是对于父亲原来是言听计从，后来呢、慢慢的呢就觉得这种关系太让他痛苦了，再加上父亲有这种腐败的行为，他更痛苦。 嗯， 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下他和他妈妈之间的对话啊、来看一看他的内心想法。 刘彩琪之所以会认识我爸爸，那是接受了程伟的安排，替程伟公关。程伟跟我爸之间积蓄了所有官商勾结的套路，权、钱、色。 舒澈，你怎么能这么说你爸呢？ 这些事儿您之前就知道了是吗？ 你爸接受陈伟的钱不是为他自己，他是为了你。 他笑纳陈伟安排的女人，那是为了谁呢？ 我不许你这么侮辱你父王。 妈，如果钱可以因为情情之名勾上我，如果色可以因为人性之名合理化，那么任何行贿受贿的腐败之举还有什么不能洗白？我可以把我爸跟程伟的合作修饰得特别美好，说他们是惺惺相惜，为国为家。至于您，可以视我爸的出轨为情之所至，因为爱情，可是世人会怎么说啊？我可以因为我得到了既得利益去原谅我爸，您可以因为夫妻不可拆分睁一眼闭一眼去宽容我爸。为什么要原谅他？妈，你们的麻烦远远没有结束，光是刘彩琪和他肚子里的孩子就够你们忙乱一阵的了。我爸怎么面对，您怎么处理？很抱歉，我无能为力。您都没有办法阻止他们开始，我就更没有办法让他结束。所以现在我还有最后一个请求，我求你们了，不要再因为了我好的名义让我去接受我不接受的价值观和人生。别管我，让我安静的读书，过我自己的生活。 哎呀，这段戏其实还是挺揪心的。你说这个舒澈应该是无辜的、 对 吧？对 呀、 啊，对呀、啊。 他爸为了他，他妈为了他，给他安排了这么多。 嗯、 你包括他去美国留学， 对， 他创业，有一公司马上给他300万美元的风投。 哇！ 还有一公司啊、说这活你必须得接啊，因为他创业嘛。 啊、 一算啊。这个也就是150万美元的利益，这个预算吧。 嗯， 人公司生生把合同改了，300万，别还价。 哇，你看这个，那你说我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他爸不是当地的市长，他会有这个 对 好处吗？ 这戏不就这么安排的吗？ 嗯嗯、 啊，所以现在呢是要儿子反腐、 嗯、 啊，这个是还不多见啊。目前这种反腐题材的戏当中， 那还真是 这个儿子反腐不多见、 嗯。 那么再加上呢，就是说。这个对方还是他未来的老丈人、嗯、 啊，对， 是吧？ 嗯， 就是他父亲接受的这种利益的输送啊、 嗯， 是来自于他的女朋友未婚妻的父亲。 嗯， 这个戏还可以再看一看。 对，我觉得这个挺复杂的哈，就未来他会怎么演，那就看编剧怎么编了。 嗯 嗯， 不过话说回来啊，就是、 嗯、 这不叫归去来吗？ 对呀、啊， 而且宣传的都是留学生嘛。 对。 对吧？留学生的戏还真挺少的，说实话。 嗯。 你看，这个号称是第一部留学剧，但是仔细来看呢，什么留学生的学业压力啊，能不能毕业呀、啊，选专业的问题啊，包括在美国这种文化冲突啊， 嗯、 包括能不能留在那儿还是回国啊、 嗯， 这些特别少。其实这个是我们看留学剧挺愿意看到的。 哎、对对对，就是展现留学生在当地。最真实的生活的反应、 嗯、 其实这样才是一个标准我们对留学剧的一个认知， 对吧？ 对， 或者说你在美国生活的多么不容易。 是的，包括你在美国自主创业呀，就业呀，包括就是去那我估计那可能能拍一部，他们是在哪来着、哎、洛杉矶是吗？旧金山，对，旧金山女子图鉴。对，旧金山留学生图鉴， 留学生图鉴是吧？哎，所以你看估计好多人本来看这个剧呢、 嗯、 是为了看看留学生的生活， 哎，是 的，或者说现在很多孩子都在外国，是吧？那我们看看他们是怎么生活的。 对，好多家长其实对这个也是有兴趣的，因为毕竟他们可能也会有想法说，将来呢，我的孩子是不是也要去留学呢、 嗯？ 那真实的留学到底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哎， 嗯， 是。但是这个戏啊，对于那些富家子弟的描写 啊， 还是挺多的 哦。 啊，但是呢。谈到这个富家子弟，就不是描写人家怎么留学了。 嗯嗯嗯嗯，是描写怎么反腐是吗？ 是描写他们怎么花钱。 哦。 啊，怎么不学无术，怎么在这儿哈、啊、这个挥霍家财。 嗯、 哦。这里面呢有几个角色啊、 嗯、 一个呢是这个富家子弟啊诚然，也就是这个戏里面那个刚才说的舒彻的女朋友的弟弟。 哦，女朋友的亲弟弟是不是？ 亲弟弟。 嗯，好的。 那么还有一个角色呢，就是一直暗恋这个舒彻女朋友的。 嗯。 叫宁明的这么一个角色。 宁明。 嗯。 宁明他是一个那个清华的高材生。 对， 是不是 他跟那个妙莹啊是同学。 哦。 啊，暗恋人4年从来不敢表白。 那 然后呢听说妙莹要结婚了，偷摸去美国了。 那能有什么用呢？我就在想啊、 你身边有这样的人吗？ 我身边还真没有这样 的人，就是暗恋某个人从来不说、 哦、 直到有一天知道那人要结婚了，咔去了。 那没有，我身边倒是有这样的，就是说一直喜欢某个人，但是两个人之前在一起，后来呢因为某些原因分开，然后这个女孩可能去了外国去留学，她这个男孩也追过去了，也去陪她 啊。那对啊，那人有过感情交集啊， 对 不对？你这啥感情交集没有，听说暗恋的对象要结婚了，咔去了。 对，关键他就不想一想，你去了能有什么用呢？你去了人家该结不还是要结吗？ 他去了还偷偷看人家、 哦、 啊，偷摸跟踪人家， 这不太好吧、嗯、 所以我看那个弹幕里面全是讨厌这个角色的。 哦、 哎、 有点那个偷窥的意思哈。 哎，所以呢我们要跟他互动一个话题、 嗯、 大家在下半段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 啊、 就是说以这个宁明为例吧、 嗯、 感情和事业啊，到底应该摆在什么样的位置？特别是对于刚刚毕业的年轻人来说， 嗯、 他放着好工作不去，是吧？ 有好工作的机会吗？ 他到美国打黑工，什么旅馆里面给人做前台， 哦、 做服务员、 哦， 饭店里面给人做这个收银， 嗯 啊，洗盘子， 嗯， 后来呢又去干别的事儿。总之呢，就是挣的都是非法所得，因为在美国他没有工作签证嘛。 嗯嗯、 哦，哎。那好好的工作就不上了，好好的事业就放弃了， 为了 一段无望的爱情、 真的是虚无缥缈的爱情。 嗯，后来找了一活、 嗯、 就给那个富家子弟代考当枪手。 这不还是非法的吗？ 对呀、啊。然后这富家子弟呢，天天在家打游戏 担心这个高速逃通不过，就是在网上找找这枪手，找的就是刚才所说的这个宁明。 哎，这个也巧了，你看无巧不成书吗？ 嗯， 对，这个宁明和妙影啊，还是这个清华同学，这刚才他的背景呢，也已经是跟大家介绍了。你说，哎，巧不巧？ 嗯， 对，嗯， 这一笔钱挣了5000美元。哎，说实话，真有这样的事儿。 那如果要5000美元，说实话不少。 嗯嗯，作为富二代来说，是吧？作为这个富家子弟来说，就不算多，他能过呀。 嗯， 我看到有关这样的新闻，就是某些人请人代考，或者作弊被发现了，然后呢，就是遣送回国了。 这个是其实是很严重的啊。对，这个并不是说我们提倡的。对， 哎，你看这个关于学习的就这点儿。 啊，关于学习的就这点还是负面的， 不太多了。这个所以说留学生的学习真的没有太多。 嗯， 不知道大家怎么来看这部戏啊？这位朋友说，南福尔摩斯说，难道这是《小时代后传》？ 你别说，还真的有一点点像呢。 不过没有《小时代》那么浮夸啊。 小时代都是啊，我踩着几万元的地毯。 对对对，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啊比较励志的角色啊。这位朋友说到我们刚才互动话题的观点了。异次元说，我的观点是成家立业先结婚后事业。 先结婚后事业有一定道理啊，你得先把自己的感情稳定了，然后你才能够安安心心的投入到自己的事业当中。 话说每一个成功男人背后都有一个 败家的女人。 这样的话才有动力赚钱，对不对？ 对。 好，我们下半段呢跟大家互动一个话题啊，就是以这个宁明为例啊。 好 啊，在刚刚毕业的时候，如果啊你的这个感情和事业出现了冲突，特别是像他这样的单相思，应该怎么来处理自己事业和感情的关系？ 好， 好，稍后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华彩漆，中国好漆，美潮 Meco。一家一团去旅行，众信旅游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时间自由，行程增命，专车专导，服务专家，全家出游就选众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众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忘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二郎神哮天玄怎么又旺旺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要吃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旺旺。 5月28日到6月1日，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暨北京行，看北京，一座文化之城，一座创新之城，一座双奥之城。2018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媒体北京论坛，媒体间的交流牵手，共话融合创新，合作共赢。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这个时代， 北京更值得我们放声歌唱， 用旋律歌唱新北京， 聚焦新时代， 歌唱新北京。 北京广播电视台正在面向全球征集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 唱响属于你的北京旋律。 脑洞大开的环保真人秀，炫酷动感的互动平台，趣味多样的环保主题活动，尽在微蓝北京活动现场。我是微蓝北京卡通形象代言人小薇，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主办的微蓝北京2018互动传播公益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喇叭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把地儿出去找凉快儿。 行好伴侣，八七六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气养血就用同源乌鸡白凤丸。同源乌鸡白凤丸治疗女性气血两虚引起的月经不调、行经腹痛等症。 中国人保车险服务再升级，行车路上有人保，电动车骑行巡查为所有司机朋友提供交通事故快速处理、道路救援或车险理赔协助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目前城市路网交通指数为 3.3， 处于基本畅通的级别。环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北四环宝富寺桥到四海桥由东向西，北五环香泉桥到萧家河桥由西向东。快速路交通压力突出的路段有德胜门外大街马甸桥到德胜门桥由北向南，建国路现代城西路到西大望路由西向东，西土城路北土城西路到三环由北向南。以上路段的平均时速都是低于每小时20公里。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欢迎您继续收听四点有戏。 您正在收听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不是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余德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米夏、 香露、赵亮、 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这里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四点有戏，我是香露， 我是代班主持道道。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聊的剧是《归去来》啊。有人说了啊，这个戏到底是留学剧啊，还是反腐题材的戏啊？我们的朋友们呢，也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当中留言了。这位朋友说，这位朋友没法称呼您儿， 点儿， 三个句号， 对， 三个句号。他说电视剧和现实是不同的，因为我们永远不知道编剧的脑洞有多大，更何况一部剧不一定一直是由一位编剧写啊。 啊，你说的有道理哈。 啊，就是 风格会不一样 啊。你的意思是，虽然署名是一位编剧，其实好多人写的是吧？ 其他的编剧说我们的名字呢？ 哎，你说的这个哈，其实上半段我们也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网友问的，说这个戏到底谁是女一谁是女二， 谁是女一谁是女二， 就是大家认为应该是唐嫣是、 哦、是啊、 女一对吧、但是网友说这女一戏份不够啊， 这才几集啊，她戏份就不够，一共50集才演到27。 不着急是吧？ 对，不着急，这采取欲扬先抑的表现手法 啊、你这个是导演的回应啊。这个网友说了、说这个女二戏份太多，还举了一个例子，说第10集光逃婚就逃了1集 啊，是不是这女二戏份太多了？那对此啊、这个导演刘江还特别选了一个影响比较大的微信公众号回应了这个问题。 是他怎么说的呢？ 他说逃婚是个大事儿啊、对吧，你逃过啊？ 对，你呢，你不能光看这个事件啊，你要看的还得看里面这个丰富的小细节是不是、还小事件是不是？ 是的， 你看这里面这种变化你发现没，那恰恰它就是作者想表达的很多的内容，就是它的营养性啊啊，这个丰富性哎、恰恰都在这些小情节里面。 我们用3集来说这事儿，就是放过你们了， 已经很好 啊，对你们很客气了。 是的，哎，其实之前这个《归去来》的两位编剧也都专门回应过刚才网友的这个问题 啊。 他们说的是，你看啊，萧青呢要进入到舒家和程家两个家庭矛盾的漩涡当中，那必须要有一定的铺垫，你不能直接就进去了，是不是？ 换句话说，就是女一啊，女一要进入到这个漩涡，刚才说的什么官商勾结啊，又是这那的漩涡， 你得有个苗头， 你必须把这个漩涡先画好喽。 然后他再跳进去、啊、 这个漩涡比较大、 特大，这需要女二来铺垫 是 不是 谢谢 那么所以说要一定的时间啊、 嗯、 况且呢五十、 嗯、 集呢不要着急 不要着急、 但问题呢其实作为观众来看 嗯 除了某些这个热衷于看女一的粉丝之外、啊、 嗯 作为我们这种没有立场没有任何立场的 我们是相对客观一点哈、啊、 谁的戏份演得好 嗯 或者说谁的戏份编得好我们就觉得谁是女一 是的其实这个我觉得评判女一或者说女二她是我觉得有一个标准就是女一呢她一定是承载了更多的矛盾和戏剧冲突 嗯 对然后女二可能就是相对来说少一点或者说她起到一个起承转接的作用比较多这种可能是分为一二的一个我个人认为是一个标准 好那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一部戏当中啊到底谁是女一、 嗯、 谁是女二或者男一男二啊、 嗯嗯、 从我的角度来说呢演员没有前后之分 是的 啊只有出场顺序之分、 嗯、对出场顺序决定了你的但是有一点啊、 嗯、 女一的话她就有主角光环了 啊、 女二的话就没有了 那你还是粉丝你还是带着粉丝的眼光来看戏是吧 啊好吧 好那我们还有一个话题啊、 嗯、 就是说的这个替考的这个事儿是吧、 嗯 为什么要去替考呢本来是清华的一高材生啊就是为了能够和自己的梦中情人啊、 嗯、 能够近一点能够在美国待的时间长一点我们来听一段这里面的录音哈、 啊、好 一位不学无术的富家子弟诚然找清华的高材生宁明替考 如果我能跟你说句实话吗 你说吧我洗耳恭听 我觉得你这样做不好 什么不好啊散步了 你找我代考这是地地道道的学术欺诈这是犯罪呀、啊、 哎你应聘时考试前你怎么不批评我怎么不拒绝我啊还跟我一块共同犯罪 那我不是生活所迫吗这次来美国为了钱我连三观都毁了这次的代考经历真的是我人生一大污点但是我还是想劝你一句你好自为之吧这人生不是所有的事都能找别人代劳的 哎哥我承认我的这次手段是错误的但是我的目的是我只是不愿意让我爸一次又一次的对我失望哪怕只是吹一个美丽的泡泡事实上不管是考试成绩还是上大学他只关心他美不美丽并不关心他是不是个泡假如有一天我把我爸给我的美金花在了他的身心健康上面而不是吃喝玩乐上他一定会明心承认这笔钱是因为孝顺接下来我跟你说一个非常正经的事儿 什么事儿 一个更大的 case case 下学期有一个令人闻风丧胆的课程叫金融工程 那你这提前半年就约代考啊你确定自己过不了吗 不光是代考还要代课全包 代课那我怎么给你带啊 从头到尾你以我的身份出现在每一个教室里每一次考试中大面积扮演 哎那不行 必须行金融工程这门课是几个专业在一块上的大课百十来号人在一个大教室里教授连人头都分不清楚同学也没有人认识所以你就不用担心有谁会知道你不是我 可是我是怕万一老师要是 一万美刀 这不是钱的事儿 怎么不是钱的事儿一万五 这不是钱的事儿 就是钱够不够的事儿 钱太少了到了、你说 啊、 他们刚才说的是替考 啊、 你今儿来替班 啊、 你收了多少钱 我可没有啊我替班呢这是非常正常的行为 合法的啊 合法的 合规的啊 但替考这个可不是啊 是、不是所有的替都 合法， 是的， 是吧？ 嗯， 替考， 嗯， 哎呀，我觉得这个戏是黑清华黑的最多的一次戏， 是清华说，哎，我们的学生，我要不然我查一下我们有多少是替考的。 对， 嗯， 他这个戏的这个人设就是嘛，这个妙莹和宁明都是清华的高材生。 哦，对呀， 他在这里面还出现了好几次清华，清华，清华的。 是啊，所以说清华大学可能说，哎，你给我们版权费了吗？ 对啊， 让我们出现这么多次，还黑我们。 你说一个燕京大学，没人怪你啊， 嗯， 对不对？ 老 作为 这个不黑不起，我跟你说， 作为不是清华毕业生的我，我不答应啊，不能这么黑我孩子以后的母校 啊。对，你得这么说，你说虽然这个是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作为一个吃瓜路人， 我 不能忍，我 不 是挑事的人。 对，但是这个回到戏里啊，我们还是跟大家互动，刚才那个话题是不是？ 嗯， 你能这么为了爱情放弃自己的事业吗？孩子呀，醒醒啊！ 你看你这多么有一个长者的范儿，我呢就是露出了老姨母般的担忧。 嗯， 对， 嗯，这位朋友说道道口头禅是有道理， 我说的都是有道理。 这位朋友说，这是不是有点这个三傻大闹宝莱坞的节奏？ 刚才听的那一段确实是比较轻松诙谐的一段。 哎，那你说在现实生活当中， 嗯， 去国外留学的一些不学无术的人，是不是跟这儿比有过之无不及啊？ 其实这个，因为咱们俩应该都是没有去国外留学这方面经历的。 我去过国外 啊，对 的大学， 的大学， 但没有留过学。 嗯，对，所以我觉得，因为现在其实在国外留学的朋友很多，那不如就是我们可以让大家互动。如果真的有朋友有这方面经历，正好听我们节目，那把你真实的这个状况，其实也可以告诉我们到底 是 什么样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去过？所以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 是的。 是不是因为我们的钱太少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呢？ 这 啊，其实这也挺有损咱们形象的，对吧？ 对呀、 啊，以有损那些好好学习的留学生的形象的。 人家留学生说我好好学个习，我怎么就变成这样了？ 嗯 嗯啊，果然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 哎，那你说咱们俩要是去了这个戏里所说的那个什么坦福大学的话哈、 嗯， 会被当成游客还是会被当成留学生呢？ 他一定是游客的，因为某坦福大学就是不学无术的，基本上你是进不去的。 进不去是吧？ 对，嗯 啊，我们也不看，看起来也不像有学有术的是吧？会当成游客的。 这个你必须得考嘛，因为这个坦福大学门槛还是很高的、嗯、 啊。我们俩不挂相是吧？ 嗯，对。 好，再说回来啊，这个戏，这个戏其实是今年宣传力度算是最大的一部戏了。 是的， 很多地方都在说这个戏啊， 嗯、 传统媒体、自媒体铺天盖地。看来出品方对他还是寄予很大的希望。但是我觉得呢，也犯了一个最近这些年电视剧的老毛病啊，就是忒啰嗦，太长是吧？太长。其实好戏呢。当然你要说情节也好演技也好能撑得很长我们也可以看下去， 嗯， 但是就像刚才网友所说的嘛，是吧，逃婚就演了一集，大家认为能不能快一点，但是编剧和主创人员想的跟我们观众想的可能不是一回事儿，是吧、 嗯、 哎呀，但是如果我们再回想一些经典电视剧的话，你就不会觉得拖沓，你会觉得怎么这么快就完了。 是的，因为就是其实这么说啊，就是如果要是这个剧情它的设计能够足以撑过你50集，那当然是没得说，环环相扣。但如果说你明明是25集的这个编剧，你非要给它撑成50集，请问那一半那25集你靠什么呢？ 快进2.0。 嗯，对呀、啊，那你就得把这个撑长放大2倍，不就是这样吗？ 我跟大家说一个我的标准，就衡量一部戏好看不好看，吸引不吸引你， 嗯、 就是你舍不舍得快进，舍不舍得上厕所。 嗯，有没有尿点是不是？人们说看电影是全程无尿点，看剧也是这样的， 是 能让你忍得住。嗯，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剧、嗯、 哎， 而且现在据说啊，这个不太确定，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很多的电视剧都没有低于30集的。对，虽然没有说太统计， 哎，最近有一个有一个港剧 哦， 叫《东方华尔街》 哦， 号称刘德华监制，就是最开始出字幕 是吗？ 啊，吴镇宇这那的啊，这个主演、 啊、 编剧什么的、 啊， 最后监制刘德华。 哇哦，这个剧一定非常的精简、 嗯、这一季好像就几集 啊，它是季播剧， 我不知道它还会不会有啊、 哦， 反正就几集，目前更新好像就更新了2集。 嗯， 炒股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 好，嗯、 还不错。 好的，这是题外话，我们还是说回到这部电视剧当中啊。嗯嗯， 这戏我们还说啊？ 啊，不说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说让我们怀念的那些剧。 对，再说这剧《金盆世家》就没时间说了。 啊，好吧。 最近有一个怀旧的话题啊，就是说很多剧再不说零零后可能就再也看不到了。 嗯。 最近《金盆世家》的导演不是去世了嘛？很多人就怀念这部剧啊，就是说制作很精良啊，等等。而现在很多人把剧呢当成就是，看看吧，是吧？ 嗯。 看过就忘，也没什么关系。边吃外卖，边听着，然后呢，你不用抬头就知道下一句这个台词是什么。 嗯。 现在都是这样的戏，是吧？反正就比较流行这种 IP 剧啊，言情剧啊。你想要看某一类剧，常常只能从老电视剧里来看了。什么老电视剧呢？你比如说，像最早的《我爱我家》 哦，《 东北一家人》 真是， 哦，《西人马大姐》， 这不都是室内情景剧吗？ 对，《武林外传》嗯， 啊， 是不是？你再想看这样的戏，只能点击某某视频。 没有啊，《还珠格格》还在播呢。 哦，那《还珠格格》那个还不算是情景喜剧类型剧 啊，对 对。那你说这古装剧吧， 嗯， 古装剧今年反正也好多变化。你像范冰冰演的那个《八清传》，周迅演的《如懿传》 嗯 嗯，屡次调档。 哎，我 不知道什么时候播了《 如懿传》啊，对呀，啊。 还有那个《将军在上》《海上牧云记》。原来是卫视，后来转到网上播，影响也小了很多。 嗯嗯，对 对， 反正这个古装剧作为电视剧主要类型之一，当然不会消失。但是现在我觉得，就是现在的古装跟就是我小时候啊， 嗯， 看的那种，就已经完全不是一样了。现在是充满了魔幻和特效的色彩， 是吧？ 嗯， 所以古装剧可能我觉得按照这个效果来说，以后也会越来越少。 嗯， 就跟那个大蒜呀，啊，跟那个猪肉一样，知道吧？要不一年就泛滥。特别多， 啊啊啊， 要不呢就价格暴涨，特别少 啊。对，因为是大 IP 嘛，这个 IP 一看它火了， 嗯， 哎，大家都是同类型的，所以就多。 所以啊， 嗯， 你说未来要看经典电视剧， 嗯， 啊，以古装戏为例，或者说以历史剧为例，什么《雍正》《康熙》《乾隆》《王朝》， 嗯， 《汉武大帝》《大明王朝》， 这都 是正剧。哎，是不是都得点某某网， 嗯， 点击电视剧，什么？VIP， 嗯，其实我觉得如果要是这样的话也还好， 嗯， 但关键是你得有啊， 对，还得要有编剧啊， 是啊， 还得有导演呢，是吧？还有演员， 方式不重要 啊，对啊， 产出最重要了。 刚才咱们说这个《我爱我家》， 嗯， 其实人梁左在写《我爱我家》之前， 嗯， 早就写了《虎口遐想》和《小偷公司》了， 哦，啊， 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对，所以你说是吧？人家写一个这样的剧也好，或者写这样一个戏也好，之前是有过很深刻的铺垫的。 是的， 所以未来，你说我们要看某一种类型的剧，会不会只能付费去看网上的视频了呢？ 对，其实我们说来说去，只是希望就是经典，当然我们要留存，但是希望在日后的过程当中，还会有越来越多的新的经典。 嗯 嗯， 这位朋友说了，那。你们说的对，还有市井剧，除了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现在还有的看吗？能贫得像他那样的吗？ 啊，幸福生活贫嘴市井剧，但我不知道前段时间有一个电视剧算不算市井剧啊？但是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我觉得它是最近我看过的最好的一部， 嗯， 叫《情满四合院》。 哦， 嗯。我觉得那一部真的是各个方面都 是。这不 是 最近在播的，不是今年播的。 不是今反正一直在重播吧， 啊， 但是也是最近几年嘛。 嗯， 对，新的我觉得算是很好的电视剧。 这位朋友说，自从《风筝》之后，《风筝》我们今年追的一部戏啊，我就没好好看过国产剧了， 嗯嗯， 剧情太拖沓。 嗯， 对，我也有同感。自从《风筝》之后呢，我基本都是1.5倍的。 1.5倍的。 好了，今天的思念游戏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那么这周四还有这周三，还有这周五，还有这周日， 嗯， 都是张帆和赵亮啊，他们跟大家会说最近热映的一些电影啊。最近电影我觉得还有不错，特别是那个六一儿童节要到了。 哦，是吗？我以为你要说复联三， 嗯， 我说哎，这个我还可以。 我觉得你好像回到了两个星期以前的那个年代了。 对啊，不，这个是值得二刷三刷的，是不一样的。嗯， 你贡献多少钱？ 我贡献了好多呢。 好，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明儿见。